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84集，被困。龙申知道那道门其实是个结界，野花是触发结界的钥匙，他现在已经来到了结界以内，这里依旧是在神宫，但又不能算是在神宫。四周空旷开阔，草木扶疏，这是个用术法开拓出来的另外一个空间，就像特管局的天台一样。不过特管局的天台是集合数位大师的心血之作，这里则要稍逊色一些，没有四季轮转，也没有日夜更换。龙申抬头望去，头顶那朵云的形状和位置从刚才起就一直没有移动过。地上的石砖铺排有致，一条小径从龙申脚下延伸直到前面的屋子门口。瓷瓶的青烟断断续续往外升起，指向的就是那间屋子。龙申沿着小径缓步向前，但就在他走出第六步时，周围的景物忽然再度为之一变，他的脚下变成了熔岩沸腾的火山口，而他所走过的小径则变成了仅能容一人勉强通过的铁索桥。四周俱是火海翻腾，火星飞溅，滚滚热浪从底下熔岩蒸腾上来。不到一会儿，鞋子立刻变得滚烫，几乎融化，一脚被飞溅而来的火星沾上，很快烧焦了一小片。铁索桥下的木板受高温烘烤，快快断裂，落入熔海，只剩下桥上孤零零的几道铁索。没了木板之后，每道铁索相差起码五六步远，踩在上面，连维持基本的身体平衡都很难，更不要说渡过铁索桥了。一点火星溅上龙身的手背，灼痛感很快从肌肤传递到神经。 这不是简单的幻想，而是幻象与现实结合的产物。阴雨既然已经化落，必然也掌握了扭曲空间的能力，将真正熔岩火海与此处地点互相重叠，制造出一个真假交融的空间，就与特管局天台一样。 如果是一般修行者，十有八九会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幻象，但如果一个不慎踩空掉下去，必然也就跌入了真正的岩浆之中，尸骨无存。龙身面不改色，他手腕一转，右手旋即多出了一把长剑，剑身通体漆黑，却隐隐泛着白光。龙身松开手，任凭长剑直直地往下落向岩浆，但落到一半，剑陡然停住，而后急急拐了个弯，反而飞上来，落在了龙身脚下。剑身飞快地变大，竟化为一道金光大道，直接将铁索桥覆盖。龙身举步走过，剑身稳若磐石，连带铁索桥也没有再晃动分毫。不过片刻，龙身就已经走完了整条铁索桥，周围景物倏而变化，庭院还是那个庭院，小径还是那条小径，刚才的一切如同梦幻一般。龙身没有多做停留，直接往两边把门拉开，一间很普通的日式屋子。李应就盘腿坐在屋子中间，他身边还有一名童子，正端着餐盘，似要给李应送餐似的。听见开门的动静，两人都朝门口望来。 龙驹， 童子乍见生人面孔，却是一惊，出口训斥：“ 你是什么人？出去！” 龙申自然没有出去，反而大步往他们走去。童子朝龙申扑来，半途竟化为一只白狼，张开血口獠牙，凶狠异常。 龙驹小心！ 现在情况怎么样？ 龙申侧头一避，躲开对方这凶猛一扑，但白狼的动作极其迅捷，斧一落地就折身再扑。龙申随手一招，剑光从外头掠入，稳稳地飞至手中。他抬剑扫去，霎时劲风呼啸，狂蛇乱舞，白狼被剑锋正中腰腹，瞬间多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。他哀嚎一声，再度扑向龙身。李英似是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， 见到龙胜到来依旧稳坐不动，但他说话是无碍的，也知道龙胜时间有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惊动阴雨，忙把几个人的情况飞快道出。 丁兰死了，余不悔下落不明，我被结界困住，阴雨很厉害，比人魔还要厉害得多，他好像已经彻底成魔，手上还有很厉害的魔气和妖兽。我亲眼看着阴雨将丁哥的尸身烧毁，尸油炼灯，阴雨不杀我是为了要让我当诱饵引你们过来。龙爵，你不要管我了，阴雨肯定在我身上下了禁制，还有更厉害的手段。 这话刚说完，白狼就被龙身一剑斩杀，而李应也突然消失在原地，一片狼藉的房间仿佛触动了什么机关，瞬时变成数十面镜像组成的重叠空间，每一块镜像里都有一间同样的屋子，每个屋子里都困着一个同样的李应。 龙爵，龙爵，龙爵， 每一个李应都神色焦灼，喊着龙爵，他们的声音重重叠叠回荡无数，分不清真假虚实。一个声音遥遥地传来，虚无缥缈，苍老而阴森。 龙身，终于等到你了，我还以为单凭一个五柄天就真敢过来救人呢。 龙身在镜像的空间中缓缓移动，似乎想要找到声音的来源。 不要白费力气了，我根本不在空间里，这个空间完美无缺，你找不到破绽的。我倒要看看大名鼎鼎的龙局长是不是真有那么厉害。 世上没有绝对的完美，任何阵法与空间都有支点， 恐怕在你找到出来的办法之前，你的同伴就已经死了。你的吴局长现在已经被我捉住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像杀普通人那样轻易就把你们杀了，你们是我难得珍贵的猎物，我要在你们身上练出世间最厉害的魔兽。 龙身的动作并没有因为阴雨的话而受到半点影响，他在空间里缓步游走，不时停下来，似乎在查看周围的动静。吴炳天是否被擒，阴雨是否在说谎，通通没有在龙身的心里留下半点的波动。隔着一面镜子，阴雨能够清晰地看见被困在镜像空间里的敌人，就像实时监控那样，他嘴角噙笑，那是猎人对猎物的志在必得。 哼，我听说龙身不是人， 我也听说过这种传言，而且我还听说他的真神就是中国著名的七星龙元剑。 坐在阴雨旁边的人赫然就是当初去银川破坏石碑，后来又被擒住回到日本时已经没了半条命的藤川葵。对方脸色苍白，身形越发佝偻，已经不复当初刚到中国在长白山上的冷肃威严，更像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小老头。但这个小老头却曾经是日本修行界叱咤风云的人物。 七星龙渊剑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